天气概况，华南沿岸海域普遍晴朗。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四级，后转吹东风四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尾以南吹西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到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北风四级，后转吹东南后系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系吹西北风四级，后转吹东风达到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级，后转吹东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东沙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到十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十七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观塘入口仲系繁忙，不过比之前呢就龙尾短咗好多啦。而家龙尾喺裁判法院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观塘入口龙尾近观塘裁判法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后少少嘅，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稍微多车啫。港岛半山的巴炳顿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水务工程嘅，介乎列堤顿道至柏道嗰段的巴炳顿道而家系封咗路噶，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九龙咧尖沙咀天文台道都系有啲紧急维修嘅。天文台道来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段仲系稍微繁忙少少，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交通回复畅顺啦。荃湾嗰边咧西流角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段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嘅。而青山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对开的慢线都是需要临时封闭，本来经过那里的多条巴士线现在都是要改道行驶的。晚间工程方面，较早前话过给大家知道，就筲箕湾的东旺道会有工程。另外呢，油麻地金粟街啦，西贡的豪涌路都会有工程的。在今晚11点去到清晨的6点钟，金粟街去加士嗰度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庙街一段，同埋庙街去金粟街方向近住金粟街至街市街嗰段呢都会临时封闭嘅。而西贡嘅豪涌路喺午夜12点去到清晨嘅5点钟都系有啲封路措施，咁就係午夜12点去到清晨5点呢，豪涌路同埋豪涌北路嘅路口呢都系会临时封闭嘅。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先至再会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彪爷。 一年容易有中秋，但是想重拾细个个中秋节的快乐就太难了。以前一班中学同学会找个月饼罐点几支蜡烛在沙滩那里，由上月变做上日出。其实大家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月光，而是在相处的时光。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的中秋节。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臨時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他拳拳有劲，可以以一敌百。 唉，雕虫小技啫。 佢脚脚有力，仲可以一字马。 大家俾面嘅啫。 佢喺幕前大奸大恶，人见人惊。 喂，其实我系好人嚟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卢慧刚，手下留情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我哋嘅嘉宾啦。一阵间咧，八点半钟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啊，又系重量级嘅嘉宾啦。 系喎， 系就系阿卢慧刚前辈啦。 系喎， 哇，光哥嗰个一字马，我头先喺出面先睇完。 系啊， 当年啊，醉拳二， 冇错啦。 吓，原来有个典故啊，点嚟咧？ 冇错啦， 听日先讲，今日你讲 啊。个脚系点样嚟嘅咧？好劲！ 但今日亦都好紧要。 系啊， 因为光哥啊，即系如果大家起下阿卢慧刚前辈，第一次啦。佢曾經啊從事過一啲啊睇住個場所嘅業務噶， 冇錯啦。 哇，呢啲好聽啊，呢啲 係啦， 係啦，就係 can 湯添，仲要 冇錯啦。唔係啊，佢喺河東啊。 河東係對唔住啊，光哥對唔住佢。 係啊， 係喺河東，成日撈亂呢兩間。 唔緊要。 係啦，咁啊， 點解我答唔緊要？ 咁啊，究竟啊當年啊，究竟啊光哥點樣睇住個場所咧？ 冇錯啦，究竟睇咗啲咩出嚟咧？ 係 大家留意啊，亦都要洗耳恭聽啊，陣間。 係密切留意今個星期啦，同埋下個星期咧有。我哋重量级啊，拳拳到肉嘅嘉宾就系卢慧刚师傅啊！ 系 好啦，我琴晚睇怒火见到佢，我睇再睇翻怒火。 你点解会睇怒火咧？系咪睇电视啊？ 睇佢去个频道有嘛？ 系啊，我又有睇啊。 嗰个迪迪嚟嗰个 咩？迪迪嚟 嗰 个？ 迪迪嗰个 啊，唔系喎，唔系啊，我电视机有 电视机播咩？ 电视嗰个有条线嗰个收费电视嗰个台啊。 我以为话杀破狼二添， 我迪迪嚟嗰个 电视机都播啊，系啊。 诶，唔系喎，杀破狼二有条线嗰个都成日播啊。 系咩？ 系啊。 系啊，咁啊，系啊，光哥真系， 系啊， 即系一百几啊套电影走唔甩啦 吓。冇 错。好啦，咁啊，开始。 有人系超级学校霸王啫。哇，讲起呢套电影啊，真系。 先我哋讲咗好耐。 讲咗好耐啦， 系几好睇嘅。 春丽啦。系好啦，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嘅手下留情啦。咁啊，大家好啊，呢度系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一哥，啱啱呢个星期有咩好嘢玩啊？ 系小弟啊。昨日夜晚咧就去咗呢个嘅其中一个街市啊，喺呢个嘅湾仔区一带嘅一个街市嗰度咧，就食呢个嘅晚饭， 系即系大排档， 大排档系啦，因为嗰日咧就喺北角，昨日就喺北角嗰度踢完波，咁、 哦、 然后就 你喺东宝食完呢样 嘢，就系 执咗唔怕讲， 就系昨日踢完波之后，成班即系波友就话，不如食饭啦咁样，咁、就本身话系去东宝，我话唔系啊，执咗噶啦， 不如我想讲一讲先呢件事， 咪先去讲，你讲完未先？唔系啊，执咗噶啦， 执咗，譬如咁不如去灣仔， 所以去灣仔，灣仔嗰邊即係試完係因為咁嘅，因為咧嗱呢幾日咧就即係東寶嘅熱潮啊，直卷全城啦。 係啊， 咁咧佢勁嘅地方喺邊咧？咁啊，除咗話即係香港好多人洗版之外咧，我係不約而同地發現咧一啲咧我冇乜幾嗱，應該咁講啦。嗱，你無釐啦更咧，你係好少。譬如舉個例，我唔會無端端咧貼一張韓國嘅嘢相出嚟噶嘛，即係嗰啲事唔關我事嘅。譬如韓國打風咁，我唔會無端端喺我個面書嗰度咁不約而同咧，喺我一位台灣嘅電影朋友，同埋一位韓國嘅電影朋友咧，佢都鋪咗幾張啊懷念東寶嘅相出嚟喺你個社交網絡嗰度啊，就話咧，即係佢哋喺即係唔能夠嚟送佢最後一程， 唔能够 有遗憾， 有遗憾，同埋咧话嚟亲香港咧就一定要试啊！即系佢摆翻晒佢哋当年即系用战斗碗啊，即系同阿路比哥啊嗰啲合照摆晒出嚟嘅。咁你谂下佢个烟劈几咁劲啊？我劲过珍宝海鲜房。 诶，唔系啊！我想讲咧，其实咧， 啲珍宝海鲜房 日本都系噶，即系系将东宝同珍宝海鲜房并排噶，系 啊，因为必到嘅地方嚟噶嘛，即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嘅。 都系唔好叫阿宝啊，呢阿宝咧冇乜好下场啊，真系。咁啊。东宝就少少啦，唔系我哋 咩叫东宝就 即系讲少少啊，可以讲，因为我就系、是、都系入咗行先去嘅。咁因为当年咧就小弟咧即系差未即系未拍嘢啦吓，但系间唔中咧都会同一啲电影圈嘅朋友去，咁佢哋好中意喺嗰度搞庆功宴，其中一个就系彭浩翔导演啦。咁、佢大即系早期好多嘅电影咧都系喺嗰度，咁所以我先知道有即系战斗碗啊，有啊路比哥啊，即系呢啲咁样样嘅。咁同埋次次去食嘅嘢都唔同。 因为鄙人咧第一次去东宝咧就应该就系、是我哋仲系做紧二台手下留情嘅年代嘅，咁啊话说有一次应该系唔记得咗系阿波盛啊，应该唔系波盛生日啦，总之系同事生日，咁我记得嗰个在场嘅有二台嘅波盛啦，咁啊有二台嘅莫莉啦，仲有我哋几位前同事，例如阿 Eric 啊同埋子伟佢哋，咁就喺嗰度即系食饭饮酒咁样，一个晚饭嚟嘅。咁我记得食食下嘅时候，阿卢比哥即系如常地好似 敬酒， 系行过嚟，点称呼啊？饮杯酒咁样，即系咁啊喺度倾啦。咁我叫阿一啦，我叫莫莉，叫波盛。咁啊，当阿子伟睇我，我叫子伟啊。你咪就係神光第一線嗰個紫薇啊，係啦， 跟住 就係啦，咁啊路比哥原來咧係我哋二台嘅忠實聽眾嚟， 第一台就少聽啲啊， 咁我唔知啦，因為咧我 可能而家佢會聽一台咧，夜晚 黑，因為佢嗰陣時有講佢有聽手下留情 啊， 係啦，佢仲話我仲記得嗰個禮拜啊。即係雖知小弟學富五居啦，咁我記得我提出咗一個疑問之後咧，啊隊長當時喺二台咧係覺得呢個嘅質疑係有些少嘅出入嘅。 點啊？ 即係例如我喺個引經據典有咁嘅講法，咁你話唔係日常生活唔係咁樣嘅，即我唔記得係咩實際問題嘅。咁啊路比哥係如實地或者跟翻佢講得翻我哋嗰禮拜嗰個題目話，下次唔好你劉偉恆啦，佢講啲嘢錯嘅，請你飲杯酒。 原來你都係為咗呢 樣嘢啫，好多年冇去啦。 跟住我就知道，咁佢真係即係佢唔係叫做客氣説話，佢真係有聽嘅。咁佢仲話：，唔好理佢，我請你飲酒咁樣。咁就 阿路比哥， 大家 friend 咗咁樣。 哎呀， 你打俾梁麗勤啦，係啊，你揾佢啊。 揾我做咩？ 唔係我即係我想響你個電話出嚟啫。你打922咁講講呢單嘢，上嚟做訪問啦，不如。 但係嗰個都係二台年代，唔知而家即係我哋即係搬咗過嚟呢邊，佢就冇聽。 阿路比哥，如果你有聽咧，你去嗰個手下留情咧。嗰個面書嘅粉絲群，即係坑行勤嗰度啊！你留個言俾我哋啊，留個電話，我哋同約你做訪問。 因為理論上而家八至十，佢係即係相對最繁忙嘅時間。 以前上個星期仲係 係啦係啦，咁啊， 上個星期可能係真係繁忙到一個點啊！ 咁佢以前可能三至五，即係我哋仲係E台嘅年代，佢就應該係嗰啲叫做落係咪叫落場定係落場嘅時間，咁佢可以聽到電台啦。咁佢有佢，因為即係認即係大家叫做相應咗之後咧，佢有啲私夥嘅。嘅 次次有啲 係有啲私夥嘢嘅，即係嗰啲私夥嘢，例如有啲菜式嘅話，佢諗住留翻夜晚做宵夜嘅。係，咁我記得有一個咧，我係最中意食嘅焗雞潤，係佢攞啲雞潤，然後去攞個缽仔去焗啊，焗到熟一熟，好有少少燒烤嘅感覺之後， 燒烤，我仲以為好似係啲鵝肝 窿窿地咁 樣嗰啲添。 類似嘅，但係佢焗到有啲面頭有啲焦糖嘅感覺，即係有焦香味道。 但裡面就好似鵝肝嗰啲咁樣諗住 咁然後就攞嚟即係喺度同佢飲 飯啦， 飲兩杯又開 心。呢啲得喎，嗲翻杯其實都好野味。 所以我次次去親，即係佢認得我就有冇私夥嘢咁樣，咁佢就會即係俾半碟我咁樣。 乜你咁煩 嘅？咁所以我記得係咁但係對上 路比哥全部都係，即係個個問都攞呢件出嚟。 唔係咁對上都有，我諗我兩個月前都去過一次嘅都，咁啊依然氣氛，當時嘅氣氛都仍然係非常之好嘅。 因為講到呢樣嘢咧，就令我哋諗起一個樣嘢啦，即係因為一哥咧。同我哋又次次都要講呢番説話，因為佢同我哋有一個相當大嘅代溝嘅。嗱，我哋會即係 諗起大排檔呢三個字咧，咁我一哥就會將譬如東寶啊，同埋頭先講話去邊度啊，咩橋啊，鵝頸橋， 鵝頸橋係 嗰啲嘅熟食嘅檔口。就稱之為大排檔，係咪咁㗎？你哋喺呢個年代係咪咧？ 我有去過真正嘅，我覺得係真正嘅大排檔之後咧，我就將呢啲熟食中心嘅還熟食中心，大排檔還大排檔。因為以前喺大學讀書，即係喺中大讀書嘅時候咧，有去過沙田嗰啲和斜啊，即係嗰啲陳根記啊，即係而家佢搬咗啦。咁我唔知搬咗去邊啦。咁啊，仲有 東姑亭嗰啲係嘛？ 東姑亭嗰啲係啦。咁啊，仲有太原嗰啲食雞粥，火炭食雞粥啊，嗰啲都有去過。咁我就覺得嗰啲就係大排檔咁，因為你真係見到個廚師入邊，佢喺嗰個中間嗰位就攞個鍋喺度炒啊，有火噴出嚟啊，仲係興合合啊嘅感覺，嗰種感覺，我會覺得。嗰啲先係叫大排檔，而可能即係東寶嗰啲就係熟食中心咯。 我明白我哋之間嘅分別啦，因為咧阿一咧頭先咧佢引述嘅所有咧都係一啲咧係坊間極度出名嘅大排檔，但係咧劉偉恆心目中嗰一啲咧，可能就真係我哋細個嗰啲，可能係屋村樓下一個唔係話被吹捧為一個必去嘅必食嘅地方，唔係嘅，因為我哋細個其實鋪天蓋地好多地方都有大排檔噶嘛，你講嗰啲應該就係 同埋咧嗱，即係一哥講咧嗰種咧都叫做輕輕有個瓦遮頭啊，係啦。咁我哋嗰啲咧就以前咧有兩幾有兩三款咧，有一款係全露天嘅，即係譬如成日都講嘅大笪地個大排檔係完全露天噶嘛，即係樓下係即係地下係石地爛地，攞張接台出嚟就食啊，跟住 或者好似石地球場咁樣嗰啲地下係 啦，跟住啲顯殼就倒落個地下咁樣樣個，攞完軍攞落地下係真係咁嘅，係啊。即系嗰啲石油吓，多落嚟啦。咁呢一款咧，另一款咧就系咩咧？即系等于而家嘅跑马地嘅嗱熟食中心，大家知喺边啦。 有冷气嘅， 但以前其实佢系一个即系以前系一堆嘅大排档嚟嘅。咁个大排档真系嗰啲星铁啊，都冇嗰时都未兴绿帆布添啊。总之系星铁啊，同埋咧。即入面咧，好似你去咗一個好小型嘅城寨咁樣樣。 即你睇旺角卡門咧，阿華哥咧走去找人晦氣嗰啲咧，嗰堆咧就有堆貌似呢啲嘅大排檔。 係啦，咁佢入面咧就係一啲類似啲石屎地定係點？佢又未去到爛地嘅，總之即係地下一定有啲 嘢，係 啊，有啲水啊咁樣咧，即係黑掹掹咁啊，一兩個燈膽就跟住就咦響響，但係又啲人又喺度差緊幾板啊！即係嗰款咧，就係喺我哋細個嗰陣咧見到個大排檔。咁但係嗰啲大排檔咧，其實喺我諗去到我能夠有能力出嚟食。大排檔嘅時候，其實已經冇乜幾多剩。 廟街嗰啲算唔算大排檔 都算 嘅。但因為廟街都係一個旅遊景點，即係有好多人係為咗要慕名而去嘅咁樣咯。因為咧大排檔咧，其實我即係簡單地去分咧，我覺得有兩種，一種咧。因為咁講，我哋細個嘅時候，你話去大排檔咧，其實係因為冇乜錢啊，即係食平嘢，梗係去大排檔啦咁樣。但後嚟慢慢衍生咗咧，大排檔呢樣嘢咧，成為咗可能嚟香港旅遊嘅其中一個好特別嘅之處啦。 氣氛嘢變咗。 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衍生咗另外一種咧，就係吸引好多遊客一定要去慕名去到嘅。咁嗰啲大排檔嘅嗰個價錢咧，就同我哋平時日常生活裏面接觸嗰啲就有少少唔同啦。 係啦，咁好啦，咁上個星期咧就我哋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到啦，如果你去食 lunch 嘅話。即係通常頭嗰三款啊，你最經常會嗌嘅就我哋都講咗啦。好啦，如果假如啊，即係而家啊，即係我哋不加思索係個大排檔。你頭三味一定會點嘅菜係咩咧？ 係咪唔使理個健康問題嗰啲啊？ 唔使，可以啊！你去得嗰啲地方，仲健咩康啊？唔通食沙律咩？一個 嗱，去大排檔你唔好食沙律，即係最好就唔好食沙律，係啦。 即係唔通叫佢走油咩？係 啦，唔得嘅， 唔得嘅，係 啦。 我有一個係去親大排檔都好 你講緊要炒嗰啲啊？ 總之大排檔有一叫，因為點解咧？嗱，我記得我最初去大排檔，第一種感覺就係咩呢？以前咧喺我眼中咧，大排檔咧就係阿爸阿媽嗰個年紀嘅人先去嘅，即係話咧能夠去大排檔咧，其實係一個大個仔嘅表現。即係譬如你嗌一聲，又係嗰個啦。伙计， 伙计，伙计， 埋嚟写啲嘢。 伙计落单。 你十五岁讲呢啲嘢，你觉得自己型咗噶嘛？ 但系你嗌伙计嗰阵，你唔可以加呢、這个，呢个系唔得嘅。呢、這个喺餐厅里面用。 系要举高啲。伙计，伙计，呢边，呢边，服务员， 写嘢唔该。 呢啲大排档啊？ 系啦，呢啲啊，系啦，即系嗰啲 有听众掟出嚟， 升 贴 嗰啲啦，总之 系呢类咁样嘅。 咁啊，好啦，咁啊，唔用脑嗱，即系梗有几个你觉得，唉，去大排档唔食到，即系 好似冇去过大排档。 譬如嗱，我一定会系咩咧？嗱，咕噜肉系必须嘅， 咕噜肉 嗱，我觉得咕噜肉啊。是唔知点解你因为你一叫嗰阵咧，你就会幻想到佢一定系用好劲嘅火候啊、兜镬啊、喷火啊，然后整出嚟嘅。我觉得咕噜肉， 咕噜肉 ，sorry 啊，咕噜肉我会喺茶楼，即系可能食中菜嘅时候都会嗌 嘅。系嘅，咕噜肉咧，我觉得系好 universal 嘅， 系 即系喺好多唔同嘅状况之下食都食，但系喺茶楼都会嗌，不过喺茶楼嗌有一个唔好处。就因為茶樓是一個有冷氣的地方，佢出到嚟咧，佢嗰一下，如果你唔係第一時間食的時候咧，好快佢就會凍咗。 飛哥，你去大排檔嗌咪咕嚕肉噶？唔會啊！你嗌咩啊？你講一個嚟聽下先。 豉油黃炒面。 油浸咩啊？筍殼啊？ 油浸 筍殼啊！呢啲嗱，呢啲老一輩嘅老一輩嘅介呢啲啊！ 喂，咁樣講嘢喎，喂，但係咧，如果你話咕嚕肉係喺一個大排檔裡面嗌，而嗰個大排檔唔係話熟食中心有冷氣嗰啲咧，係出到嚟嘅風味係會唔同啲嘅。 係啊，嗱，我快講啊，嗱，即係咕嚕肉我必嗌嘅，咁炒蜆係必嗌嘅。 哦，炒蜆， 炒蜆真係必嗌嘅。 如果有個東風螺食下都好㗎。 係啦，咁跟住咧，通常嗰啲小姨就會問啦，使唔使整個菜啊？嗱，你一定係趙師傅魚通菜。 系 唔知点解嗱，椒师傅与通菜系一必定系属于大排档。 系啦，白菜你翻屋企食啦，叫阿妈整俾你就得啦。 你唔会嗌灼菜噶嘛？ 系， 你又唔会嗌金文蛋咩燕菜咩？ 金文蛋燕菜属于茶楼， 系茶楼噶嘛？系啊，大排档 就嗰个年代大排档就系金文蛋燕菜咯。 系咩？ 系啊，我哋比较少食啲，因为我哋即系后生比较少食腐乳啊， 系， 所以就会觉得阵味有啲人接受唔到。 咩叫后生比较少食？ 唔系即系 等于头先讲我哋比较少食笋 壳。 好似你个飞哥年纪大啲啊！ 唔系，我觉得咧系会拣一啲咧，你要有好有镬气嘅嗰啲菜去嗌咧，先至啱。即系点解会椒师傅与通菜咧？你硬系觉得如果喺屋企整椒师傅与通菜咧，系唔会有大排档咁好食噶， 冇咁油。又冇咁， 總之嗰陣火係會令到嗰樣嘢再好味啲咯。 即你淨覺得佢啲菜真係炒熟啊， 係啊， 即係唔係綠啊，唔係蒸啊。 你喺屋企都可以炒熟㗎，不過炒極都唔夠佢嚟咁解啫嘛。 佢嗰下一炸落去，你又 feel 到佢抌埋啲椒絲啊，跟住再起個腐乳落去，咁佢就啪啪啪，同埋有時會炒到燶咗。 唔係最重要係咩？最重要就係你見到個師傅拋鑊嘅時候，連埋啲火咧，即係嗰個火本喺個爐嗰度，本喺個爐嗰度噶嘛，炒到喺個鑊上面都有啲火喺度咧，你就會覺得嗰啲嘢係特別好食嘅，唔知點解嘅，哇好好食啊！咁樣跟住就 我會揀墨魚嘴喎。 我又未食過 墨魚嘴喺大排檔食啊！ 但因為大排檔食嘅墨魚嘴同雞軟骨咧。同你食日式料理嘅墨鱼嘴鸡软骨咧，系另外一个风味嚟。 我未食过墨鱼嘴啊！ 墨鱼嘴即系个墨鱼嘅捉手嗰度嗰啲。 我知吓。 但系另外一个风味，就学你话斋，又系比较少喺茶楼或者喺中式酒楼会见到嘅。 飞哥话。你呢啲啊，全部都系啲现代嘢嚟噶，旧时啲大排档啊，冇墨鱼嘴同埋咩话？ 鸡软骨，鸡 软骨食噶。 喂，咁墨鱼嘴系咪即系将嗰啲嘴？ 一粒 吸盤批曬出嚟， 嚇 有得咁食嘅咩？原來我未食過喎。 有，同埋 嗰啲唔係喺撮墨魚嗰陣食嘅咩？ 唔係撮墨魚嗰啲好細個啫喎，點樣掹出嚟？ 我唔知啊。 但係即係批咗嗰啲出嚟食啊。 即係總之佢嚟到嘅時候就係一粒粒粒。一粒粒咁样俾我嘅咯， 同埋一哥讲得啱，炸大肠， 炸大肠，因为你屋企唔会整 啊， 系啦，炸大肠， 屋企会整都整得唔好， 被誉为啊天下间其中一味最邪恶、最邪恶嘅食物， 但系真系好好味噶。 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肥牛粉丝煲啊，因为嗰啲煲嘅 肥牛粉丝煲点解大排档食啊？呢个 喂唔同 generation 啫， 真系唔同咧。 好多粉丝煲，丝瓜粉丝煲、海鲜杂菜煲、肥牛粉丝煲、 咩啫啫 啫啫鸡煲。 系，咪但系咁样嘅，阿一哥头先数出嚟咧，当中有三样嘢咧，可能以前屋企人咧都会话，呢啲喺屋企食咪得，你出去大排档，梗系食啲系出面食唔到嗰啲嘢啦，系咪先？阿飞哥你话系咪啦？ 你开始剁肉饼同埋蒸， 唔系蛋煲喺屋企会整嘅咩？ 吓 会噶，唔难噶，唔难噶，系不过佢整个煲嚟，即系佢有另外一种风味咁解，但你会觉得嗰样嘢你整到嘛？ 系啊，即系譬如生炒糯米饭，咁你咪真系大排档先至炒到嗰啲，阿妈就会讲啦，嗱，屋企整唔到啊，因为佢真系 用个镬大镬大镬咁兜熟佢咁样样， 系咪觉得好沮丧啊？头先嗰个连环嘅攻击， 你继续去，你下次嗌蒸水蛋。 咁系你呢个年代啊嘛，唔化嘅呢班人仔。 我都嗌翻沙拉骨啊， 细领鸡啊嗰啲。 哎，就你班老嘢啦，真麻烦啊。 咁啊，阿杨琴嗰啲咧，有机会再讲。系啊，我哋一间翻嚟咧，听咗阿光哥，唔好问阿光哥添。 系佢大排档， 光哥好大排档啊，真系。 系啊， 系啊，攞一支啤酒嚟。嗰啲咧係啊，咁陣間咧就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啦，就有盧偉光前輩嘅第一集，咦，仲有特別嘉賓添喎， 啊有 出咗幾句聲嘅，啊依家聽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冠病毒单日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过万宗，新增10021宗，本地感染占9869宗。另外，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年龄由56至104岁。学校呈报3444宗阳性个案，涉及过千间学校。当局预期学校爆发风险较暑假之前增加，但系现阶段唔会要求全港停面授课。医管局话，现时有2915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96人系新增留医病人，再多5名患者情况危殆，累计63名患者危殆，当中16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深水埗一名5岁男童死亡案，涉案的母亲被控一项谋杀罪，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28日，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期间被告还押小榄精神病院看管。33岁被告报称无业，被控今个月2日在深水埗谋杀一名5岁男童。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果出炉，外相卓惠斯击败前财相辛伟成当选，将会接替在7月宣布辞职的约翰逊，成为继大卓尔夫人和文翠珊之后历来第3位英国女首相。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公布，卓惠斯取得超过81000票，辛伟成就有大约60000票。按照计划，卓惠斯星期二将会前往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接受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正式任命，之后将会返回伦敦，在唐宁街首相府门外发表就职演讲，并且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俄罗斯驻阿富汗喀布尔使馆门外发生炸弹爆炸，至少6人死亡，包括2名俄国使馆工作人员，超过10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朝早近11点，俄罗斯外交部话，一名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使馆入口附近引爆炸弹，2名使馆工作人员丧生，阿富汗方面亦都有人伤亡。阿富汗警方说，自杀式袭击者在接近使馆入口时被守卫使馆的塔利班安全人员发现，并且开枪击毙，期间发生爆炸，事件之中其余4名遇难者都是阿富汗平民。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事件是恐怖袭击，予以谴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陆竹合， 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还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9月24至30号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齐筑起2050碳中和，快啲上活动网站睇下啦！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流年。 由细到大我都劲鍾意中秋节，包括圆圆嘅月亮、应节食品同埋灯笼。而近几年呢，每逢接近中秋节我都好似听到啊，榴莲啊好喎、啊、我想试下榴莲啊，我鍾意啊。哦，原来你係讲緊月饼嘅味道。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嘅中秋节。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为你找来世界排名第8的香港剑击队代表蔡俊彦，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一提起佢就会諗起佢嘅一字马，仲有佢饰演过无数次嘅大恶霸。 无戏无笑万重浪。 有请中环影坛数十载拳拳到肉锐不可挡卢卫光。 阿勤，剛才嘉賓說可不可以說粗口， 是啊，跟住我就說可以的可以的，我們很喜歡聽的。 好，我今天說真的高手駕到， 是啊， 高手啊， 是啊， 卡片我佢卡片入面咧，佢樣係趌高嘅一字馬。 咪但係咧，你反轉張卡片啦， 都係趌高嘅一字馬。 冇錯， 係啊，我係真係 真係緊要。 因為一哥咁啊，應該喺度啊。一哥咧，如果見到佢咧，應該會肅然起敬啊。 啊，梗係啦。 係啊，同埋效法佢嘅一字馬。 唔係，我好想咧，阿嘉賓咧可以咧醒下一哥兩錘。 係啊， 睇下一哥定唔定得住。 好，我哋方位後都陣埋，因為佢嘅氣場好勁啊。 好勁啊！ 歡迎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盧偉光前輩。 阿 輝， 冇前輩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盧偉光。 因為我們看到光哥，就算是我約光哥的時候，我都是忍不住心裡面噓出來，又丹田噓上來的興奮。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真的看著那些80年代的電影，我們看了很多，由細看到大，你雖然都真係好人有限㗎啦，但係你真係好出， 都係不得好死， 真係好出啊！大家都一定會記得，同埋會覺得哇，這個人好好打，同埋好難打得贏。 咁正式嚟講係我拍咗差唔多包埋客串嘅話，即係起碼都我諗都過咗100部，但係起碼我諗0.5%啦係做好人啦，全部都係壞人。 你有冇計過死咗幾多次啊？ 哇！80岁之后都死紧，步步都死咁滞。 系 唔系？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做反派嘅。 哦， 原因系 因为嗰个年代，我哋嗰个年代唔使背对白咁滞啦，差唔多、 哦、 就系知道个戏啊，同埋你做咩角色啊，同埋个对白。咁我哋嗰阵时系啊，收哥嗰个年代， 李修贤先生， 大傻哥嗰个年代， 即系黄家华年代系啦， 系啦，一埋位就讲粗口噶啦， 系， 即系对白啊， 哦，即系 配音啊嘛， 因为系啦，唔使收现场声， 即系我哋入去，譬如劈友啊、打劫啊，你唔讲粗口讲咩？我打劫，咁啊唔系噶嘛， 系系 啊。你老豆鬼性啊！哇，咁啊系咁噶嘛， 系系，所以真系演嘅时候就真系用粗口嘅， 出好多嘅， 系，只不过系配音嘅时候就配翻啲整老嘢落去， 系啦，冇错啦，咁啊， 我哋之前咧访问咗一个配音界嘅朋友，佢就话听翻咧嗰啲现场收音好好听噶， 系啊，真噶，真噶，尤其是同阿傻哥嗰啲嗰年代开工啊，哇，真系开心到你啊，真系， 嗯， 即系虽然你哋做大反。但喺現場拍得好開心， 係啊，好簡單，佢入嚟一埋位，喂，點啊，雷光，今日你做咩角色啊？ 你明唔明啊？其實已經係咁啦，咁啊大家喂，今日我入嚟劈啊，大佬，因為好過癮嗰場戲。你明唔明啊？即系讲呢啲咯，你讲唔讲得错？ 我头先估下，头先我哋嘟咗啲咩啊？ 连环嘟我哋。 如果我哋嘟唔到嘅话，阿勤哥我哋就执笠噶咯，喺度可以系嘛？ 尽量嘟啦。我想观众都不想嘟咁滞啦。 但其实都要提翻多一样嘢嘅，因为咧阿光哥是一个好有趣嘅人嚟，好中意讲笑。咁话说咧，头先咧佢差唔多嚟到我哋电台嘅时候咧，佢就 message 咗，佢话喂，我仲有两三分钟嚟到咁样，咁我就话啊，咁要唔要买定啲嘢俾你饮啊咁啦。咁咧佢就讲咗一样嘢啊，我同我女朋友一齐上嚟啊咁。咁我就谂啊，同女朋友一齐上嚟，咦？咁我哋系咪应该要个人要低调翻啲咧？咁点知咧？架车驶到入停车场嘅时候，见到有两个猛男，一个叫卢慧光，一个叫卢慧光阿仔，系啦，阿仔喺度，系啦。咁然后仲有咧，最奇怪嘅地方就系两个一落车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啦，大家都系嗰啲咧，即系企出嚟，好有嗰种风范噶嘛。佢哋情侶裝喎，白色衫、黑色褲，點解會襯埋一齊嘅咧？ 唔係冇夾㗎，因為我一早就啊，琴晚我要做咩，我已經諗定。即係如果你 見人 太問，唔係你太問，哦，今日我要去電台，我擺喺度，哦，衫、白褲，哦，對鞋擺喺度，我著出嚟之後，佢就喺度試衫喎。唔係咁啱係嘛？咁我就冇講話喂，我都係黑白嘅喎。咁佢著完之後，佢同我講一句話。我特登襯你嘅心照啦， 真係開心啊！因為阿仔咁樣啊，開心啦，冧曬。阿仔今年幾大啊？ 阿仔過嚟講兩句啊！嚟嚟嚟，你坐呢度，坐呢度。 阿 Javen 今年幾大啊？ 16歲。 十六歲，你睇咗阿爸幾多套戲啊？ 哇，好多套數唔晒， 係咪啊？ 係。 咁你有冇學阿爸咁樣搞下啲一字馬，打翻兩拳咁樣咧？ 有啊有啊，細個成日做一字馬，而家就係間唔時同佢打下拳啊，抽下兩錘咁。 邊個好打啲啊？ 啊！呢啲嘢又唔讲出嚟啊！ 喂，咁阿问下先，阿爸即系我哋眼中咧，阿爸就好恶噶嘛？咁阿爸对你系咪恶嘅先？ 对出边啲人讲就梗系话唔恶啦！ 哇，使唔使剪啊，光哥？ 着住读白唔使剪啊！翻嚟大家计下数啫嘛。 系 就话阿仔咧对脚好长啊！ 系啊，好长。 都系遗传咗阿光哥好多啲 优良嘅 因子，系啊， 优良嘅真。 系咁啊，阿仔就睇咗阿爸好多嘅戏啦。咁喺你眼中，阿爸一个点嘅人咧？ 喺电影入边咧，就是、一个即系俾人打死啊，嗰啲奸角嗰啲 friend。但我喺现实入边咧，就好严格啦，但系都好善良嘅一面嘅。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 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好梦似乎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冷的天立地，愉快都在争起，永活然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我刚才呢其实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阿仔啊，你觉得你老豆型不型啊？你答多次啊。 好型，哇真的好啊，有个仔善这样仰慕阿爸呢，好开心啊。 唔係，其實我哋三個人咧，包括佢阿哥，我哋有時出街咧，大家著衫都會講下嘅，大家當係朋友。嗱，我已經同佢哋講，你冇當我係老豆先。所以佢喺屋企又好，喺出邊又好，叫我好少叫老豆嘅，叫我光哥嘅。 哦，係咩？真 係㗎？ 真 係㗎？喂，點啊？光哥有咩吩咐啊？咁啊，有時佢哋著衫，佢哋都會問我，同埋我出街我著衫，有時我都會問佢哋話：喂，你係觀眾，你覺得今日我著？OK 喎、啊、，OK 喎、啊，咁如果唔好佢就会讲，佢唔好我都会讲，喂，咁样唔系多咗，多咗，即系大家会接受大家俾啲意见咯， 系 啊， 呢种嘅即系好朋友 buddy 嘅关系系自细都系咁啊，定系近排近呢几年 大个咗先，定系点啊？ 近呢五年啦， 咁边个改变先啊？你改变先啊？ 梗系我啦， 你开始觉得唔对路咯，咁搞落去， 冇错啦，即系开始，喂，你开始大啦。要话有呢几年㗎喎，咁我就好大镬㗎喎，你明唔明啊？因为我哋三个人㗎嘛，三个人住，喂就得呢个。有时你唔可以话淨係就个大㗎嘛。如果你就个细嘅，个大又会点呢？即係你会好平衡，有时唔平衡咪发难渣囉，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定要讲俾你听，喂咁样唔得㗎喎，喂咁样唔得㗎喎。咁佢哋又会自己諗啊，喂瞓醒就，喂琴晚你讲啲嘢都有啲道理。即系如果你唔教，第日佢指住你讲，你都冇教过我。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啲好紧要噶。虽然我可能我教嘅方法系粗鲁啲，但我觉得粗鲁有粗鲁好咯。我同佢哋讲啊，我好中意讲粗口啊。 你准唔准佢哋讲粗口啊？咁 唔准。 阿仔，咦？嗱，我问呢个问题，可能真系含你于不义。其实你有冇讲过粗口咧？ 唔系喺出边都会讲，但系有来不来不如呢十几年都接一两句，我都喂咁佢都收，即唔系话成日讲错。因为点解咧？我细个嗰阵时，我教佢哋，我系比较即系我读书唔多嘅。但我教个方法可能唔啱，但系佢哋大个之后佢哋接受，我同佢哋讲过嘅，我话如果我真系讲粗口，唔系普通嗰啲讲笑，我一讲粗口发烂渣，拍台啊或者咩，你一定要走。 哦，系啊， 系啊， 即系你会系一个失控嘅人嚟嘅，光哥系咪噶？ 我失控，但我控制到嘅。 系， 但我话如果到呢个地步，我一讲粗口，最严重系掟嘢嘅啫，我掟喺屋企掟嘢，我话你一定要避走啊！有几远走，几远入房啊？咩咩？之后一出嚟，大家好翻啦， 啖气 好翻就系啦，啖气消翻之后，佢就会问我：喂，其实有时我唔明点解你靠我哋成日讲粗口嘅？我话你就问得好啦。我话我讲粗口咧，就系俾你避咗我噶唔开心，同埋你做错嘢，我唔可以打你噶。问题就发生喺度啦。你问点解？如果我唔讲粗口，我打紧你，因为你错得好紧要嘛。你俾我落唔到台个位嘛。 系， 收到。真噶， 系咪好醒噶啦？你哋已经素有训练噶啦。 系啊，佢而家头先佢讲粗口咗，你咪即刻闪开咗， 即刻闪开。 唔系，即系 闪啊！ 唔系，因为我可能系唔啱啦。即系如果你话有读过书嗰啲老豆、爸爸、妈妈，哇，唔系嘛？你咁样教。我又覺得我幾 work 嘅喎，因為我個大仔去英國第一年，你問佢啊，佢打電話嚟俾我，我直頭自己聽完個電話，我直頭喊到 free 飛咧。佢同我講一句説話，佢話：喂，老豆，你以前教我的方法，原來對我嚟講好好。 哎呀， 我去嚟到英國，我先知道咩嘢叫做人啊，點樣對啊，咩人點樣對啦、啊，咩？哇！我一收錢我咪哇，即係雖然。 即係佢都有講，雖然係粗口，但係你唔係成日講呢啲嚟鬧我哋啊嘛，係、你同我哋解釋咗之後，你先去講啊嘛。咁、你咪 work 咯，你咪覺得哎 why？ 但係可能其他人覺得就唔啱咯。但係佢哋屋企冇一個講錯嘅。 哦，好嘢喎！自己講，但係個仔可以講，呢個真係高手啫。 唔講啊，哥都唔講啊。但係喺出面講，我唔知啦。咁你講我唔明啦，係嘛？ 佢個樣好尷尬。 我頭先問個問題，亦都好唔應該，唔好意思啊，收下仔。 唔係啊，我覺得講粗口，男人有時來不來，應該講粗口就講粗口，我唔會介意佢哋講粗口嘅。即係你冇話，某某言咗呢啲， 即係唔好亂咁愛嚟鬧人啊，咁嗰啲話人啊， 咁發爛渣。因為呢啲唔講得太多嘅，講得太多人唔尊重你。 喂，點解講粗口令你心中冇恨仇？難道學識講粗口就會解開心裏憂？ 出面都是的，講笑還講笑咯，到要講粗口講笑，咪講粗口講笑咯。我講粗口人哋會好拍掌嘅。 係啊，其實咧， 你講粗口好笑嘅。 有啲人真係好勁嘅講粗口， 講 粗口 肯定 係。係 啊，我真係生不逢時。如果當年咧能夠喺片場見識下你啊、阿大哥啊、大傻哥啊嗰啲，佢哋 V 運運咧，即係你哋幾個大家用嗰種語言去 V 運運嗰陣，應該好好聽噶嘛。 哇，肯定開心死你！講埋一係開心死你，現場邊度有門啫？有我哋。 即其實係好開心嘅， 好開心噶！以前拍戲好開心噶， 係因為咩咧？ 冇啊，大家冇架子咧，大家去到現場好好玩噶，冇話咩噶，話食飯而知哇，大家冇話分咩噶，喂你食飯大家傾偈喎，即係冇分謀啊！你係咩？而家就我就覺得有時就會分離咗啲，但係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可能係咁咯，可能係拍戲比較隨和。隨便啲， 竟然係，因為喺我眼中覺得，喂，以前哇好多天王巨星噶嘛，個個即係出嚟都係數一數二嘅，哇咩歌咩歌咩歌，咁喺個現場梗係好惡噶啦，或者係會問候大家、喝大家噶嘛，個原來反而係似一家人咁拍嘅。 係啊，唔會噶，唔會噶。咁啊，當然導演組或者機器，咁你普通人梗係唔可以入去噶啦，呢個梗噶啦。咁如果你話我哋成班演員。好少话分你系边个， 即系唔会话哦，佢大牌啲嘅就自己行开一边，咁你哋咧冇咁大牌嘅就又去另一边，就冇呢啲嘢嘅， 冇噶，冇噶， 总之打成一片啦喺个片场里面， 系，即系当一个大家族咁拍戏嘅，嗰阵时我出咗入去嗰阵时，大傻哥我几惊佢先得噶，后屘佢咪其实我喺佢嗰度学翻嚟嘅错。 大傻哥嗱，我哋有冇机会即系认识啊大傻哥啊？你眼中嘅大傻哥系点样嘅咧？我好中意佢嘅，真心讲下。 哇，讲真嘅，嗰个年代我系83年，我打拳噶嘛，打擂台。我第一份工就落去 disco 做保安嘅， 系咪何东啊？ 系啊， 有名嘅何东 disco 啊。 咦，你都应该跳舞都有翻咁上下，我相信。 唔系我跳舞，我睇人跳舞。 系，唔系，但系你睇得多，你都应该 OK 噶。 你睇住个场入边啲人跳舞， 人咪喐手喐脚咯。就系因为 佢就係落去玩，咁佢好多朋友喺下面，我第一个就俾佢讲咗， 点解咧？无啦啦，点解佢问候你咧？ 佢就係睇我打拳噶嘛， 吓、 你样，人哋打拳你打拳，点冲埋打佢啊嘛？我就望住， 即系佢教翻你， 系啊， 唔系佢嫌你打得唔够凶狠， 系啦 ，OK。 到后尾我听完之后，我话你试下上去打，脚你都提唔到啊！ 嗰个大傻哥点啊？ 你个，我话出唔到拳就出唔到嘅， 系 攰到出唔到嘅，我话，我够想出咯，我够想 KO 佢咯，但我出唔到啊嘛，冇气啊我话。啊！你讲啲嘢都有道理喎、啊。咁啊，开始，原来傻哥嘅人系咁嘅，好中意讲粗口玩嗰啲。咁啊，变咗好好朋友，我直头当佢阿哥嘅。O、okay, K，、我哋好 friend 都冇论嘅。 这次你想了多少天，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 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 有冇数过头先嘟咗几多次啊？ 嘟咗几多次当然精彩啦，但都唔够你拣呢首歌咁精彩，讲大傻歌，冇呢首，我系第一流，我笑咗。 诶，吴启贤先生嘅太傻啊！唉、哎，唔好意思啊， 真系充满娱乐性嘅今次嘅访问。 系啦，转头翻嚟咧。阿、啊、光哥咧， 好似繼續有得嘟噶嘛？ 梗係繼續有啦，佢、啊、繼續會講啊，喂，跟住先氣慾啊！係，你啱講啊！ 拜前財相辛偉盛當選，將會接替喺七月成，將會係接替喺七月宣布辭職嘅約翰遜成為繼戴卓爾夫人同文翠珊之後，歷嚟第三位英國女首相。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公布，卓惠斯取得超过81000票，新惠成就有大约60000票。按照计划，卓惠斯星期二将会前往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接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正式任命，之后将会返回伦敦，在唐宁街首相府门外发表就职演讲，并且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榴莲， 由细到大我都劲鍾意中秋节，包括圆圆的月亮、应节食品同埋灯笼。而近几年呢，每逢接近中秋节，我都好似听到啊，榴莲啊，好啊，我想试下榴莲啊，我鍾意啊。哦，原来你系讲紧月饼嘅味道。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嘅中秋节。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恐惧症，英文点讲呢？恐惧症呢，通常我哋叫做 phobia, P-H-O-B-I-A, P-H-O-B-I-A, phobia。咁前面愣住一啲嘢呢，嗰啲嘢加埋呢就变咗係嗰样嘢嘅恐惧症啦。譬如所谓幽闭恐惧症呢，喺一个好细嘅密室里面唔可以停留好耐，譬如入到 lift 就会好驚嗰啲呢，我哋叫 claustrophobia, C-L-A-U-S-T-R-O-P-H-O-B-I-A, claustrophobia。另外嗰个好驚嘅密集恐惧症呢，就係 trypophobia,T-R-Y-P-O, triple, 这个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些窿，窿窿窿窿窿就加在一起就很害怕，见到都打冷震那些我们叫做密集恐惧症 ,trypophobia, T-R-Y-P-O, P-H-O-B-I-A, trypophobia, trypophobia, 形容词呢 ,trypophobic, P-H-O-B-I-C,譬如我有少少密集恐惧症 ,I'm a bit trypophobic, I'm a bit trypophobic,咁就係咁樣講返啦。好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卢卫波。 嗰陣時你就喺河東嗰度嚇從事呢個睇住佢場地嘅工作啦， 係啦。 咁啊，大財哥就係顧客啦。但係嗰個年代其實河東係星光熠熠噶嘛，慢慢都 哇係。如果講嗰個年代嘅人同埋電影圈未落過河東嗰個人，唔係出嚟蒲嗰啲人嚟。 係 以我見識咁多 disco 咁多年呢四十年，冇得比，冇得同河東比。 同埋嗰陣時，大家都記得啦，我哋節目都有講啦，要出碟噶嘛， 河東 嗰啲碟， 出碟噶，係啊， 嗰啲歌好好咩？ 好誇張，係 啊，係啊， 係啊， 好好玩嘅。 咁河東勁啲定 Canton 勁啲咧？喺阿光哥眼中， 河東第一站 係 Canton， 河東收咗工之後先落。 好嘢， 即係你都係嘅喎，你都係喎，即係收咗工你就落 Canton 喎，成班人。 我哋要巡。我哋要巡嗰啲夜生活嗰啲，跟住去到呢度又哦 Canton， 咁咪再轉彎去到啊海旁道又阿波羅， 有嘅阿波羅， 即係嗰個年代真係好玩。 又食早餐㗎咯， 成個係啊，差唔多廣東道都唔行得車咁滯 嘅。因為好多人，好多人， 好多人啊！禮拜五、禮拜六係好玩到不得了。 河東係喺而家邊個位置？ 富豪酒店。 哦，直情 嘅地牢嗰度嘛，係啊係啊係啊， 就係咁啊 ，Canton 就喺廣東道。 廣東道直情係廣東道。 咁啊咁啊，而家啱啱啊嗰個一廣東道轉右嗰個酒店嗰度咯。 哦， 地牢又係， 即係廣東。 Marco Polo 酒店 差唔多啦， 九龍定係九龍酒店啊，定 Marco Polo 直情 啊。如果係廣東道就 Marco Polo， 係 啊。咁阿波羅咧？ 阿波羅就喺啊。海旁道 哦， 海旁道系 海旁道，唔知边等大厦噶。佢嗰个阿波罗，佢有点解佢有个 lift 系好似成个星空咁啊？ 哦，即系好似 玻璃有玻璃系啊， 即系嗰啲子弹 lift 咁样嘅。 新世界中心嗰个叫咩啊 ？Catwalk 嘛，系咪啊？系咪 Catwalk？ 顶上面就系 Catwalk 咯。 廿八啊，十八啊，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咯，系啊。 因为我啊唔系生，即系我知道有啲地方，但系嗰阵时细个。 大家咁上下年纪系嘛？ 我去得啊嘛，唔明啊。喂，光哥，我想八少少嘢嗱，因为咧我咧就冇乜识嗰啲喺即系睇住个现场嘅。 系佢想去睇现场。 唔系落去玩嗰啲我识啦，即系嗰个年代啊，蔡一杰嗰啲成日。 系啊，好 friend 啊。 咁啊，你有冇见过有咩事系会即系惊动到你去维持秩序嘅咧？ 哦，都有， 都有嘅，例如咧，有啲咩事会发生噶？ 有咩事啊？因为通常我一行过去，我就同佢哋讲话：，喂，如果你哋要嘈，你哋离开呢个场。 系， 因为喺个场入边唔嘈，唔可以大家唔可以嘈，因为我哋好多客。 吓， 因为有啲客会惊。 嗯， 就咁咯。咁啊，当然啊，有好多单又分唔到。咁咪喂打咯， 哦， 系啊， 佢真系会打噶咯， 会噶。 咁你 但你企出嚟，其实你都好冇有力，个气场好劲噶嘛。咁你企出嚟嘅时候，其实啲人都会收敛啲嘅，系咪噶？ 又可以咁讲嘅， 系， 因为佢知道我系保安啊嘛。但系通常饮醉酒唔会理你。 哦，系咁啊， 你边个？你边个？ 即系多数都系因为饮醉酒而出事嘅， 因为就系咁曾经。因为我老细，咁啊同女朋友同啲大客就饮啊喺一张台，咁啊有个人饮醉酒，成日想入去张台嗰度聊啊，讲啊，咁啊嘈，成日讲错，哎，我又唔知佢讲咩啦，因为老细喺度，我哋梗系嗰张台，我哋梗系企喺度，佢一点头，喂，咁我哋 搞掂佢咁， 唔系搞掂，请佢出去啦， 系， 唔系请佢几次，佢出去，佢又游翻嚟。 哦哦哦， 咁啊游翻嚟，我喂，个老细嚟噶，我你俾个面，因为嗰个人都来不来都落嚟嘅， 即系都叫佢做系熟客咁样啦。 有点头啦。 系。 咁啊，同佢讲几次， 讲到佢讲粗口，佢唔系对住我老细讲粗口，系对住我讲粗口。 系 下下都问我妈，大佬 系 喂，大佬，我请你出去系好有礼貌啫。 嗯， 我话喂，冇再 啊。嗯嗯， 我俾你冇所谓。 嗯， 冇。 即系总之冇讲阿妈啦吓， 夺又唔得啦系嘛。跟住我话你再我就打你，我妈死咗你仲。 啊、 出门口咪一脚飞咗十呢度飞咗个位。 哇！佢真系唔知道你嗰个泰拳嘅底有几劲。 唔系，可能头先我讲嘅，之前我讲过，可能佢饮醉酒。 所以先至咁无端端又再翻嚟。 咁我同佢讲咗，我话喂，嗰、那个我老细，你 系 客。咁我哋日日都见噶啦，嗰阵时。 嗯嗯 嗰、那個好客嚟嘅，係、 哦、 啊， 飲大咗啫， 咁啊變咗好朋友。 哦， 你 佢食咗你一腳都仲， 佢飛咗去嗰邊都同你做好朋友哦。 係啊， 咁呢啲朋友真係做得過。 唔係，因為佢後屘佢知道嘛，瞓醒你會知噶嘛。喂、哦，琴晚我點解俾人打？我、哦、俾人打過係邊個啊？ 係即係打你嗰個係邊個咁樣嗰啲嚇。 咁啊，後屘誒，琴晚真係冇意思飲到咗，但係喂，大佬你個腳都唔使咁重。佢真係咁講我先。 喂，幾好笑，幾好笑喎呢件事。 我話唔係有心嘅。 反而大家都即係再個關係又再 close 咗咁啊，得意喎。 咁我以後入嚟咪唔使錢咯。 哇，咁好啊！ 係自己買啤酒飲。 係入場唔使錢啫，係啦。 入場嗰陣時全香港最貴㗎。 啊，幾多錢啊？記唔記得？ 99蚊啊，大佬兩杯嘢飲係40几年前啊。 哦，99蚊入場， 99蚊兩杯啤酒， 同埋仲要盛裝出席㗎嘛，個個就 係啊， 係啊，著到好靚。 系啊，即系起码都要有翻条吓，有翻件 suit 咁样先入到去噶嘛。 总之叫着得靓 咯。咁然之就一定唔可以波鞋咯。 咁你着咩噶？ 我就西装打呔。 哦， 但系我就改变咗公司嗰啲规矩，后屘俾人喂你咁样着点得啊？我话唔系啊，都几好睇嘅。我着嗰个咩？呢度三粒纽嘅， 系， 跟住有条领嘅， 三口三粒纽， 系啊，短袖嗰个叫做咩 polo shirt，polo shirt 打呔咯 ，polo shirt 打呔啊， 系啊， 我第一个， 系，呢啲后来喺发哥嗰啲戏先见到啊， 跟住我公司个经理喂，你咁样着几好喎，以后个个都咁着咯。 即系河东嘅保安 冇咁热噶嘛，同埋方便啊。 但系咧，真系要你好似你当年嗰啲大只嗰啲身形咁样挺起件衫先着得好睇噶。 都唔系，咁你通常我哋保安都有翻咁上下 字头。啊，咁系，即系你求其是但一个街外路边嗰啲人咧，唔好乱咁学啊！我觉得呢啲唔系个个都浪得起嘅。 将大家带翻去八十年代嘅香港 disco。 连埋保安全部包埋，成个 disco 俾晒你。 但系属于柏安妮尖东 remix version。 好精彩嘅尖东 remix version， 听讲话听众有啲要求系咪？ 冇错，就算柏安妮几精彩都唔够嗰啲嘟。有人话喺9:15嘅时候嘟咗五下， 但系头先阿一哥系成功地将嗰啲嘢串联翻出嚟，嗰嘢系行家。 亦都有听众问爷爷究竟点样可以听翻？冇啲版啊！ 哇，正！阿一哥，你不如你啊，你都行家嚟嘅。 我真系特登，我特登 keep 咗一个 version， 系咪啊？ 自己得闲拎翻出嚟。 啊，第一品。 呢条清声一定要 keep。好 开心！我哋研究一下啦，即系由于即系牵涉到一啲不能够出街嘅言语啦， 系啦， 我哋都唔系好方便喺度讲啊。 大家知道我哋唔讲粗口噶啦，系咪？ 除咗一哥之外， 系啊，一哥嗰啲咧真系好耐， 真系扬咗嘅啫， 系啊，真系 名留青史啊呢啲。 阿光哥嗰啲都唔敢讲到出口，阿一哥就够姜。We'll be right back. 同大家介绍翻啦，奥地利音乐组合 Joy 同香港都有点渊源噶。佢哋喺1985年嘅时候发表咗第一张细碟，叫做 Lost in Hong Kong。翻译啊 ，Lost in Hong Kong， 迷失香港。 可是啊，未获得垂青。跟住要去到第二张嘅细碟 Touch by Touch 嘅时候，先至开始走红。 呢啲好河东啊！呢一只就系呢一只碟，就系河东啦。 Yeah. 如果大家想知道翻当年啊河东嘅音乐盛况嘅话咧，可以揾翻稍后流程当年嘅一个好好嘅访问，就系杨振龙先生嘅访问啊。 冇错， 佢咧就解构翻咧当年点解会有呢啲嘅河东 remix 碟啊，同埋佢当年喺入边打碟噶嘛。 冇错，头先嘅 Touch by Touch 嚟自 Hollywood is Star Trek。 呢个作品今日叫做 Funky Town， 有听众话当年有唔少人听咗呢首歌之后，当咗佢叫做 Monkey Tie， 唔系放，我以为叫 Funky Town， Monkey Tie 冇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警方拘捕六名男子，相信同日前铜锣湾镖行劫案有关，其中四人涉及行劫罪，其余两人是涉案两部私家车的车主，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警方相信负责行劫的四人已经全部被捕，并且起回36只怀疑失标和23万元现金，相信是犯罪得益。警方也怀疑两名车主在知情之下向疑犯提供车辆犯案。案发在上个星期三，铜锣湾一间镖行被四名疑犯持械行劫，夺走70只市值共大约1300万元的名贵手表。警方说会全力追查其余失标下落，又说由闭路电视片段得知，四名疑犯案发当日在铜锣湾和湾仔附近徘徊，相信是犯案之前视察环境。警方暂时未发现案中的疑似手枪，亦都未找到证据显示案件涉及真枪。民主派初选案29人早前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5人朝早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5名被告分别是黄之锋、谭文豪、谭德志、郭家麒和杨岳桥，其中谭文豪、郭家麒和杨岳桥透过律师表示已经还押多时，希望在其他不认罪被告审讯之前尽早获安排求情和判刑，各人求情大约45分钟。谭德志和黄之锋就说在审讯之前或者之后都可以，求情可以在两个钟之内完成。律政司说未能够告知法庭希望在审讯之前或者审讯之后处理，法官要求听日交代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三访问哈萨克，将会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外访。哈萨克外交部说应总统托卡耶夫邀请，习近平将会在9月14号对哈萨克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托卡耶夫会面，并且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中方暂时未有公布习近平外访的消息。《华尔街日报》上个月报道，习近平可能在今个月中旬出访东亚国家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领导人会面。由于风暴暹南落迫近，南韩气象厅已经针对济州岛和附近海域、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等发布台风警报，预测暹南落在听日凌晨最接近济州岛，听日朝早从庆尚南道一带登陆。总统尹锡悦说，全国将会进入暹南落的影响范围，政府不会放松警惕，会全力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强风影响，海面出现巨浪，渔船回港避风，南韩三大电信商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应对暹南落可能引致的网络中断风险。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蓝色公子迎娶色云公主白风直，两个人在相处之后隔阂渐消，但是在战争之后色云公主受伤，蓝色公子必须在家国大业和爱恨情仇之间做出选择。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 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星期一的晚上九点三十六分，继续守下流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咁頭先咧，我哋就播咗好多啲即係八十年代嗰啲阿一哥唔識嗰啲跳舞 disco 歌啊 ，Monkey Time，Monkey Time 啊，係啦，咁啊 ，Funky Time 係破壞之王失戀沖起套餐入邊，星爺咪拎住 Funky Time，Funky Time， 其實真係有用，我覺得電影咧係可以。激活翻好多年青人唔識嘅嗰啲嘢咧，即係將佢咧透過電影咧將啲歌介紹翻俾佢哋聽。 同埋咧，譬如頭先嗰首《Funky Town》咧，佢係啊邊一套近總之近年咧，我即刻想近年一套荷里活嘅卡通片咧，佢係擺翻。你知有陣時啲卡通片，譬如《Millions》咁樣樣咧，佢耐唔耐咧，佢就會擺翻啲舊歌。咁《Funky Town》咧就喺嗰個 Shrek 啊，叫咩啊？史力克 啊，史力加， 第史力加第二集， 史力克 系史力克系踢波啊，史力克唔系嗰个史浩克零四， 波力克我哋妈， 定系史内特啊，系好啦。咁啊，第一样嘢就系而家仲有冇跳舞呢件事嘅？即系嗱，即系唔好讲嗱 ，disco 就肯定冇咗啦。但系而家仲有冇跳舞场所嘅咧？除咗嗰啲即系茶舞肯定冇啦。 夜店系咪一定可以跳舞嘅？因为其实 嗱，我哋唔系讲紧嗰啲跳舞群组嗰啲，即系搵个导师教你跳牛仔抄茶，唔系嗰啲，系 佢硬系坚持。 而系讲嗰啲，即系你搵一个地方系饮酒啊、跳舞啊， 即系好似 disco 嗰啲，有个 mirror ball 喺中间转下转下咁射啲灯出嚟。 唔同年代就有唔同嘅叫法啦。而家就冇呢啲地方啊。 其实台湾嗰啲夜店系咪都系呢啲咧？ 台湾应该仲有嘅， 即系仲有啲好辣嗰啲女仔喺度跳嘅。 即系嗰啲 perfection 嗰啲啊嘛，系嘛？我哋个年代系呢啲， 系咯，当系先。 我反而想请教一下啲年轻人，你哋而家如果譬如跳舞咁，系边度跳咁样咧？ 其实少鄙人咧就甚少即系参与呢啲跳舞活动嘅，系啦，但就跟过一啲。朋友就去过蘭桂坊或者去台湾嗰啲一零一大厦嗰度有啲顶楼有啲又系嗰啲系咪叫 club 啊？即系落 club 佢哋经常 咁系咪中间有个地方画出嚟俾你跳舞噶？ 佢我去嗰个好似冇特中间有个地方系画出嚟系舞池嘅，咁四周围就系如果你俾得起钱就可以包咗张台嗰啲咯。 哦，即系开始走嗰啲啊嘛， 开始走嗰啲。 咁你入去你做咗啲咩啊？ 我企喺度噶，我冇咩节奏感嘅，我企埋一边饮酒嗰啲。 当时阿光哥一样，都系以一个保安嘅姿态嘅。 我主要都系负责带啲朋友离开，同埋攞埋去到嘅。 哦，但你饮唔饮噶？ 我饮，但我唔系好跳舞嘅，我好怕去嗰啲地方，所以我谂我去过两三次嘅啫，计埋可能有一年系因为呢个嚟紧呢个哈鲁威啊，咁所以先至去咗落去兜咗个圈咁样，但系因为。尤其是當日睇，我記得早幾年係喺正個正日，咁所以就即係更加水泄不通嘅情況咯。咁但係對上就已經喺台灣有叫過，我哋叫用蒲子啊嘛，落去蒲。 係啊， 係啦，有蒲過。 咦，我夜蒲啊嘛，係啊。 係啊，但係我就唔係太喜歡嗰啲即係比較炒意嘅音樂或者 乜乜嘢。你跳唔跳㗎？ 我其實唔係好跳嘅，同埋咧，我反而好奇怪，我好中意聽呢啲好嘈嘅嘢啦，但係咧，我好怕落 disco 㗎。係。因為我觉得听唔到偈，同埋咧你要擘大喉咙同隔篱讲嘢，系啦。 点啊，一哥？ 我觉得好辛苦噶。 叫咩名啊？ 即系你要好大声讲嘢，我觉得好辛苦咯。即系歌我会听嘅，我仲会焚到大声，但系我会 enjoy 自己，可能塞住 headphone 或者喺屋企开到大声。 但你落过未啊？ 落过 系。 不過就唔係嗰啲阿光哥嗰個年代， 即 之後即我入咗行之後啦，即係喺對面街 三幾百嗰啲啊， 九啊年代初嗰啲，我都唔記得係咩。總之就係啱啱入行嘅時候，跟住咧有好多人都話：喂，去邊度玩啊？去唔去咁啊？咁啊跟大隊去。我其實應該都係蘭桂坊嗰頭，但係catwalk 咯，去過，即係新世界嗰度咧。咁去過，但係都唔係 enjoy 喺上面咯。 跳唔跳啊？ 唔係好跳，我好似咧成世人喺一個叫 disco 嘅地方跳過嘅咧，係喺內地咯。真係咩？同埋仲啊，仲有啲咩人？喂，同埋仲有啲咩人咧？ 咩雲光嗰啲？ 唔係因為咧，唔係啊。 嗰啲咧？ 喂，曾經有段時間係咁嘅，就係咧我阿媽啦，跟住佢有班姊妹咧，就唔知點解好中意咧，間中就會去嗰啲三水順德中山一帶嗰啲。啲旅行，嗰啲旅行，咁跟住 嗰啲唔係摘荔枝定龍眼 咩？唔知點解，總之就係有佢哋咁樣有啲旅行，跟住我間唔中我又會跟住去。後屘咧就 翻嚟一人拎一件一隻燒鴨翻嚟，上面買好抵㗎。 以前真係㗎， 手抽袋。 跟住話買龜翻嚟啊嘛，跟住之後俾人呃咗，原來咧係半個芋頭啊嘛。係 咩？ 係啊，唔係咁跟住咧，跟住 買龜。 唔係啊，好似話平啊嘛。唔知买水鱼啊，定唔知咩咁样嘅？咁跟住咧就话，唔系我听人讲嘅，系因为咧你见到明明系摆咗只水鱼落去个袋里面，你啲抽咗翻嚟，原来系半个芋头嘛。 O K 喎，喂，一个唔系抄低佢喂，喂呢条桥 O K 喎，而家写可能啲人笑啊嘛， 点写得出嚟？ 咁跟住咧就系唔知点解喺嗰间酒店嘅下低咧就有一个叫 disco 嘅地方，咁仲系我妈嗰啲 friend。即系我哋叫做 Auntie 嗰啲人， 湿滞啊呢啲， 哎落去跳舞啦，咁然之后得住我哋几个，咁又一齐落去。 嗰时你咩年纪噶？大约系 十零嗰啲咯，跟住咧佢哋好开心、哦。即係幾對 couple 咁樣咧，佢哋真係跳呢啲㗎，呢啲係叫咩咧？ 抄巢牛仔咯， 係啦，抄巢咁咯，咁喺度跳舞。 萬四嗰啲係嘛？ 係啦，咁佢哋都喺度跳舞咧，我哋唔喐㗎。咁我人生第一次喺個 disco 裏面喐嘅，咪就係呢一次咯。所以喺內地嘅一間酒店裏面發生，好勁啊！ 有冇即係識到啲人啊？咁樣或者俾人撩啊嗰啲咧？ 冇，個間酒店裏面。充斥住咁多呢啲叫阿蟬嘅東西，啲人仲點會走埋嚟咧？係咪？哎呀，辛苦啊！ 不約而同，我哋三位節目主持都係並不是武林中人， 但係我哋又好中意聽啲武林中人聽嘅歌。 咦？都係繼續係河東喎嘛？ 啊，係啊，係啊，河東嚟㗎，係啊。 今日呢抽河東不得了呀！ 是啊、又是开始硬的时候啦。 这个话你班友没那么老饼啊。 Sorry, I feel like crying 见都唔知道呢啲歌叫咩名咧？咩做啊 ？Shy like an angel。 Shy like an angel 啊 ？Shy，S-H-Y。 系 like an angel， 好似一个天使。 天使咁怕丑。 系啦。 哎呀。 怕丑到好似个天使咁，系德国音乐组合。等下先啊。Neuroman 系咪咁读咧？Neuromantic 系 Neuromantic 系1985年推出嘅舞池大热作品。 系 后嚟啊，发生咩事咧？香港 嘅 Angel 啊嘛， 香港咧有一个二人嘅女子组合，将佢改编成为广东歌，叫做《让我 Fly Like an Angel》。 边个唱啊？ 个组合咧，我唔识读啊。其实 叫做咁嘅嘢嘅咩？ 系啊，你咧，你睇呢个 哇。 首歌叫咩名 字？哇，唔识喎。 咩啊？ 莎拉嘅 Angel 啊？ 唔系啊，让我 fly like an angel 啊， 哦、 让我飞好似个天使 咁 啊。 哦，系啊。 你真系 我哋一阵再查。我成有一个问题咧，我好想问嘅，即系我成日都唔知道咧，究竟我哋应该系带住一个以前啊，即系。我都唔係，我好少即係十隻手指內去即係數曬噶啦，去 disco 嘅。 就係、是、你咁樣。 頭先嗰啲，頭先見到我拼一，好似甩手舞喺樓下公園嗰啲 公婆咁啊， 係啦，都係咁跳嘅。我因為我成日都即係未能夠準確地去拿捏到啊，究竟落 disco 係為乜啦？嗱、嗯，即係梗有一班選友就話：喂，嗱，今日落去揾食。 系， 嗱咁啊！ 我以前有一个揾食嘅概念。 我十居其十都系听到呢个概念嘅、 哦。 喂，今日落去揾食啦！嗱、哦，即系无论我喺美国住嘅时候又好啦，香港 揾食嘅英文系咩？ 揾食，快心food hunting， 系跟住。 总之咧就系要落去，总之系吓沟通下，沟通下男仔或者沟通下女仔嘅呢个系我一路以嚟嘅，至少身边嘅朋友灌输俾我。落啲咪就係為咗咁樣啦！阿一哥，你係咪咁諗嘅咧？ 我帶我去嗰幾個 friend 有啲就話係落去。即係都係揾下啲嘢食啦，咁但係有啲係話中意嗰個嘈吵嘅音樂嘅，喺佢哋眼中，即係咧二台騷動音樂嘅波城咧，佢經常每個即之前即係疫情未有之前咧，佢每個禮拜五咧，據說都係會落去蘭桂坊嗰度嘅。 哦， 咁佢就話咧，佢落 另一半知唔知㗎？ 佢冇另一半。 哦，我問咗。 咁跟住之後，咁跟住之後咧，佢每次都話其實佢係要落去聽啲音樂嘅。佢話喺嗰個音樂嘅環境底下，佢先可以即靈感如潮湧咁樣嚟咯。系啊，咁就 咁特別啊！ 佢講係咁講啦，咁所以我哋都係照聽咯。咁但係我都係十居其十，都係話今晚做好準備啊，又話 著件戰衣落去啊， 著件戰衣啊，著翻條長褲啊，嗰啲要落 或者緊身褲啊， 係啊，嗰啲都要有 的，攬下個頭啊，嗰啲噶嘛，係啊。咁好啦，女士們咧，即係以你所知嘅心態係咩嘅咧？ 其實我身邊嘅人咧，十個九個都唔中意落 disco 嘅。哦，係啊， 唔知點解嘅，真係唔中意。 即係好想問下啲女士們。 唔係，因為有陣時嗱，咁當然啦，你見到有啲女仔可能佢扮到好直著咁樣咁靚嘅，可能佢都係想去 hunting 嘅。 係。或者被喷， 被 whatever 啦，系啦，都系可能系咁样啦。咁譬如我哋访问阿娥姐，我记得娥姐都系跳舞噶嘛， 佢都系应该系河东同埋 Canton 嗰啲。 但系 娥姐唔知冇，娥姐唔知有冇听噶嘛？ 因为娥姐其实佢真系落去跳舞，好好玩啊！佢觉得好放松。咁有人真系咁样谂噶，即系我觉得其实落 disco 嘅人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有啲可能真系真心地好 想 跳舞 去玩， 又或者我系一个 dancer 咁讲啦，即系譬如我。工作是跳舞的，咁我已經好勁噶咯，冇錯啦。咁啊就係喺嗰個地方嗰度 show up， 定還是練習，又或者係互相切磋。 啊，真係下次如果見到阿傑仔，真係問一問阿班長，究竟當年嘅心態係咩？ 因為佢哋咧永遠掛喺嘴唇邊咧，都係好簡單去形容，就係好好玩， 好玩，好玩。 究竟點玩咧呢樣嘢？ 因為我投入唔到嘅。好啦，咁我可以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下。咁話説咧，小弟就一路都唔曉跳舞嘅，即係我喺我眼中跳舞就係嗰啲 頭先 嘅，或者係忘情心忘情森巴舞啊，信自己嗰啲就係喺我眼中啊，即係就係跳舞嚟噶嘛，郭富城對你我不完啊嘛。咁好啦，咁有一年咧，應該係我早期咧從事呢個韓國娛樂相關嘅業務嘅時候，咁我就幾經常咧就去韓國嘅。咁當時咧就已經即係因為當時佢哋嗰啲。即系 hip hop 啊嗰啲咁嘅嘢咧，即系 disco 其实好流行嘅。咁啊，当时咧就有啲朋友就带我落去，佢就话咧：，喂，嗱，你知唔知啊？嗰阵时系九十年代尾啊，香港人啊喺当地啊好受欢迎噶，因为有一个叫黎明嘅喺度好红噶。咁所以咧， 佢哋嗰邊當時啊，嗱，即係講緊嗱，再強調係當時，即係廿幾年前咧，佢話啊，我當時落去之前佢係咁講噶，香港男仔啊，落到 disco 實揾到食噶，咁樣樣喎。 哦，喺嗰邊。 係啦，咁我即係呢啲，咁我聽到啦，咦？即系你知啦，我香港揾唔系揾到食噶嘛？ 又唔好咁讲，系你谦啫。 O K， 哎呀，佢中咗埋嚟呢个位，我仲唔出击咧？ 我唔好意思出击啫。 好啦，咁啊，一经过啲人咁讲，就话即系，咦？正所谓香港仔落到去越夜越有机，咁我就谂住，咦？好喎、啊， 个年代系。 九十年代尾嘛， 至二千度咯，我估系嗰啲时间嚟嘅。 听书啦、 啊， 你。 系，总之落去嗰啲咩压欧亭咁样样啊，总之我仲记得咧。 咩叫压欧亭？ 佢个地方叫压欧亭嘅。 我以为韩文嚟嘅。 阿酷装啊，系啊，即系。 唔系啊，我以为佢讲英文啊，唔知咩欧亭啊。 系啊，系啊，沙拉个英草啊嘛，系啦、啊，好啦，咁啊落去，好啦，咁啊机，因为我有个前设，同埋大家俾咗一个好好嘅幻想俾我，就系、是、落到去得噶啦，你俾人知道你系香港人咧。你就自然會有人埋嚟噶啦！哇哇咁咦，即直情係覺得唔係啊嘛！咁好啦，我就懷住呢份心情咧，就落咗頭先講呢個壓歐亭洞咧，其中一間當時其中一個聽講話好有名嘅 disco。咁首先落到去咧，就真係好多人喺度跳緊。好啦，問題就係啦，我點樣俾人知道我係香港人呢？即嗱，我直情係嗰種 香港人。 咁冇理由 嘅，着件香港队嘅波衫落去蒲， 冇理由香港加油咁样， 或者喺女人街买 I Love Hong Kong。 好啦，咁啊好啦，同埋咧，因为当时而家都系嘅，即系韩国人其实英文唔系咁流利噶嘛，因为佢哋唔需要读英文噶嘛，咁啊好尴尬啦，你落到去楼下嗰、那个墙嗰度，咁你人哋跳紧舞。系， 韩 国，韩国，即系你会由咁好啦。我最记得好啦，因为咧我都唔系嗰啲大胆嘅人嚟噶嘛，咁我又唔识跳舞喎。嗱，你呢个笑真系啊！ 笑咩咯？我成日你咁大胆喺度笑， 我完全唔大胆，又唔知道嗰啲 disco 嘅用语应该系点啊！即系你譬如去到喂点啊，即系嗱，你香港都话，诶、哎、你好。点称呼啊？咁我唔知道，咁你或者系咪介绍自己？诶、哎，你好啊，我系刘伟恒，咁冇理由咁样噶嘛。 Hong Kong，Hong Kong， 咁你喺度跳跳下， 真系 We Are Hong Kong。 系啦，好啦，你点样打开嗰个话夹纸咧？唔知啊，真系唔知道。好啦，咁你就唯有咧就喺度摁嚟摁去啦，咁啊扮到自己好似黎明咁啊，好似即系啲眼神， 点扮？ 嗰啲眼神咧，你觉得自己喺度周围睄啦，睇下有冇一啲人留意到？诶、哎，呢、這个似。香港仔喎、啊，咁结果咪就係成晚都 卖 吉啦，系咯。 但呢个说话我听咗好多次噶咯，即系我去亲台湾会带我去玩嗰啲 friend 都话咧，即系啱啱阿队长嗰系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左右啦。我听翻嚟系之后嗰个叫做香港仔受欢迎嘅地方就由韩国转咗去台湾咯。 系咩？ 系啊，即系又系嗰啲啊， 呢啲骗徒嘅手法 就系以前阿二台嘅凌子维，即系以前嘅同事阿斌佢成日话香港仔咧，以前喺台湾咧。好杀食嘅咁样啦，咁我 又系咁听 我听下啦，咁样咁啊。不过呢，佢就话呢几年台湾就唔同咗啦，开始即系觉得对于即系香港人嗰个叫做个优势又就冇再咁劲咁样咯，咁就慢慢再住。但我有问过，咁佢点知咧？佢话其实系个衣着嘅分别噶嘛，即系其实佢哋系分到究竟你系游客或者嚟自边度嘅游客，其实佢都睇得出噶嘛。 即系唔系我明嘅，其实咧呢句说话系冇错嘅，即系香港仔系杀食嗰样嘢系冇错。 真系 但佢重点系，因为佢哋接触嘅香港就系黎 明 啦， 郭富城啊嘛， 郭富城啦，草蜢啦，同埋陈晓东啊嘛，咁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似边个先，咁你咪可以分到咯。如果唔系，佢哋真系分唔到你哋系咪香港嚟嘅，明唔明啊？所以个结论系咩呢？你始终都系要使出呢一招 咩啊？ 唔 系啊，我真系有讲噶，我好似类似咧嗰啲。Hello， 我 Hello， 但你求其揾个人嚟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冇错啦，其实咧，因为我又系受嗰啲咧，即系八十年代嘅港产片，即系大傻哥啊、精光追女仔嗰啲咧，咁你喺个 disco 呢 disco 都摁下摁下摁下去，点啊小姐？咁你咪走埋去埋去啊 ，Hello， 你真系咁啊？ 系咪要？我唔知喎，咁因为佢哋唔识听英文啦，唔知同埋我记得我好 惊噶嘛，你讲英文， 佢惊冇错啦，即刻避开，同埋咧觉得好奇怪，有一个。 衣着奇特嘅男子。 我想知道你嗰晚嘅打扮系Leon 咁啊？ 唔系佢当时个造型 Leon 咁啊？ 嗰个九十年代尾嘅造型，你有冇印象啊？金毛咁 我仲记得咧，我戴咗副夜晚啊，三更半夜都整副嗰啲有色嗰啲眼镜落去噶，觉得自己好型嗰啲咧，唉。 喂，其实真系几好笑。 我从此冇再去过啦。 无啦啦行埋去休咁。 我冇休啫。Hello，How are you？ 可能太有礼貌。 喂，你同人哋个 unu 吓死咗，人哋都打开。 哎 哎 哎哎！所以我从来都搞唔清究竟啊，喺下边嗰个礼仪啊，应该系点样样嘅咧？ 光死气候，天黑晚膊头，常里兜一兜，你不胜受，未惯玩三四楼，扬声机分两头，烧穿氢气球，余震出心沟，再扭一扭，警察听出意由，野性不露，要用你耳朵，燃亮狂热程度，收到，求求其分组。起舞，放心去做，夜晚即管去蒲，收到，来神魂颠倒，柴娃娃拥抱，说声你好 ，and let the good times roll。镜头失忆的理由，纯粹 party 下，无 body 加任性冲昏了头，年终不知探求魔鬼的诉求，随意扭一扭再扣一扣，未够火点够喉，野性不露，要用你耳朵燃亮狂热程度，收到，求求其分组，旋风式起舞，放心去做，夜晚即管去蒲，收到。来神魂颠倒，柴娃娃拥抱，说声你好 ，and let the good times roll。Hey you, go ahead, let it roll, let it roll, let it roll。 当年 Wave Party 啊！ 喂，咁你系咪因为学咗呢首歌嘅歌词说声你好，所以 有呢首歌嘛 ？Hello，How are you？ 咁你点样揾啊？嗰啲人，即系你见到咦几靓，个女仔同你倾下偈先咁嗰啲啊？ 都话 How are you 咯， 系啊，我知啊，即系你都系睇咗咦几靓，咦应该会容易。 你记住，我心底里系成日讲住一样嘢，佢应该留意到我。因为我是香港人，你记住呢一样嘢，我当时就咁样被人困咗，所以历年嚟啊，无论啊喺咩地方嘅场，我真系未连电话都攞唔到一个， 系 几失败啦，唉，而家都几廿岁啦， 你派卡片， 睇嚟要搞下啲，搞下啲跳舞群咗啦，飞哥，搞翻场 家长教师会跳舞， 唉，好辛苦， online 嘅点教好啊，听日见啦，拜。